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62集。何如？ 严何如张开的嘴里全是风，他张牙舞爪地扑向下边，看着自己直直地栽向地面。裤子上面兜的布忽然一沉，但没有断。费城一手提着严何如，一臂攀着楼檐，在空中荡了一瞬，带着人就跳了下去，稳稳地落在地上。锦衣卫都是蜂腰猿臂，这一下费不了多少力气。费城一落地，就把严何如扔给下属，跟着急退了两步，口中喊道：“ 主子。” 沈泽川轻巧地落在檐上，借着兜布猛然踩在了费胜的肩膀，随后也落了地。楼里的杀声沸反盈天，费胜不敢跟蝎子队正面，把沈德川送上马车，招手就撤。锦衣卫行动迅速，转眼就驶进了车水马龙的街道。雷惊蛰扒开窗子，已然找不到严何如的踪迹了。他愤怒地砸了全窗口，转身继续用鞭杀话说：“ 不要放过这些叛徒！” 马车停下时，周遭寂静。严何如贴着车壁，抱着前胸：“ 哎，有事好商量，价格都能议。哎，夫君，哎，别动气。” 沈泽川摘掉了遮阳帽，扔在一边，对外边的费胜说：“ 掀帘。” 费胜就把车帘掀了起来，车厢内的浑浊气味顿时扑向外边。费胜觉得这味儿不对劲，严何如随之羞涩一笑：“ 一着急就想放屁。” 外边的锦衣卫们当即咳起来。沈泽川笑了，严何如顿时后背发寒，他蹬着腿挤着车壁，听沈泽川温柔地说：“ 把他给我扒了。” 严何如急了：“ 我娘说的对，好看的男人都是老虎，你别，我不走那路子。” 费胜把严何如的后脑勺给摁了下去，三下五下就把他给扒了，好在留了条裤子。敦州的八月夜里冷，严何如细皮嫩肉，冻得直磕巴。“ 主子，没蝎子。” 沈泽川缓缓抱起手臂，看着严何如，开门见山：“ 你跟蝎子什么关系？” 严何如搓着臂膀，一双鹿眼使劲眨巴：“ 哎呦，你怎么这么问我啊？夫君不对呀。你应该问，你跟蝎子什么关系？” 沈泽川眼眸幽深，他问：“ 我跟蝎子什么关系？” 车厢内静了片刻，严何如无辜地说：“ 我不知道啊。” 沈泽川接着说：“ 费胜。” 费胜伸臂把严何如给拖了出去，严何如见状连忙挣扎起来，大喊道：“ 哎，我真不知道啊！还是滚，还是滚，你给他说。” 马车后边翻出个人，跌在地上直喘气，正是适才最先刺杀雷惊蛰的男人。他鼻梁高挺，眼窝微深，分明是边杀人的模样，但是黑发黑瞳，轮廓比胡赫鲁哈森更加柔和些。他翻过身，露出了侧颈的蝎子刺青。海日谷受了伤，在捂伤口的同时看向刀光背后的沈泽川，低沉地说道：“ 戈达勒的儿子。” 这是沈泽川第二次听到戈达勒了。戈达勒位于查什河的东边，隶属于边沙境内，原本是中伯响马的暂居地。沈泽川确信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他对戈达勒的了解仅仅源于弟兄曾经提到的白茶画像。按照海日谷的意思，沈泽川还可以自称是中伯的儿子。“ 我们都是戈达勒的儿子。” 海日谷站了起来，他眼神警惕，目光游走在锦衣卫间，轻轻抬起只手：“ 我们有能坐下来交谈的理由。”“ 我的兄弟死在了战场。” 沈德川不为之所动， 话没讲明白以前，我们是仇敌。“ 你的仇敌是边沙骑兵。” 韩日谷勒着伤口。 我是你敌人的敌人，我们可以做朋友。 好的，朋友。你要跟我谈什么？ 韩日谷抿着泛白的嘴唇，停顿须臾。 我们可以联手杀掉雷惊蛰。 月光划破了车影，沈德川的神情冷漠，他甚至懒得搭话，但意思明显。韩日谷如果再跟他绕圈子，把话说得没头没尾，他就不会给予任何回应。 我知道大周的皇帝死了，现在是皇帝的母亲在主理政务，你被驱赶出了去都，逃回中国，你想复仇，还希望自己能够东山再起。 韩日谷表情复杂地看着沈泽川。 你正在吞并中国。 沈泽川的肘部撑在了膝头，他从阴影下探出了脸，居高临下地看着韩日谷。 你的情报太详细了。 韩日谷抬起的手没有放下，他像是安抚着某种兽类。 我生存在中国境内，这是必须打听的消息，希望你不要觉得被冒犯。你已经在西面建立起了自己的城墙，现在你想要往东走，收回敦端两州，甚至是插石天坑，但是雷惊蛰阻挡了你。如果不能杀掉他，你会很麻烦。兄弟，我也想要杀掉他，所以我们能够联手。 沈泽川抬指点在自己的侧颈。 你们带着相同的刺青？ 因为我们都是哥达勒的儿子。 韩日谷重复着这句话。 雷惊蛰是白蝎子，他们都是投靠阿穆尔的大周人。 韩日谷说着扒开了上衣，袒露着颈侧的蝎子刺青。 我是黑蝎子。 费生细心地观察了一遍。 你们的刺青根本没有差别。 我们不靠刺青分辨对方，刺青只是边杀人用来区分格达勒人的标记。 格达勒在边杀境内早年受辽英部的管制，你们跟边杀人有什么区别？ 你如果了解辽英部的前身，就能想到我们为什么会被区分出来。 韩日谷穿上衣服。 辽英部在没有阿穆尔以前是各大部的英奴，由他们管制的格达勒更加低贱。中伯响马在格达勒做生意，卖的是女人，这些女人很受各大部欢迎，高贵的汉蛇部就非常喜欢大周的女人。 可是他们被围剿了。 费神给海日谷扔了只水囊。 这些响马在插石和沿线非常猖狂，端州良家子深受其害，诸事不堪其扰，上禀沈卫请求端州出兵相助。端州守备军指挥使谭台龙随即出兵，他们打到了格达勒，击溃了这些响马。 那只是暂时的。 海日谷拿着水囊。 这些响马受辽英部的保护，他们投靠辽英部，做了辽英部的奴隶，但他们没有得到尊重，他们成为了边杀十二部最下等的人，继续为边杀人搜罗女人。这些女人被送往各部，成为了可以交换的货物。 谭台龙没能彻底歼灭响马，响马们很快就又回到了格达勒，他们在格达勒扎了根。 大周的女人生下的孩子叫做乌蒙云。 韩日谷扯了扯自己的黑发。 就是大周话里的杂种。这些杂种不能生存在各大部，他们长大了会瓜分纯正血统的牛羊，于是各部把他们溺死在插石河或者扔回格达勒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